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介绍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最有缘，利益也深，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对观世音菩萨是感情特别深。法华经流通分立这个品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大家非常熟悉，不但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大家熟悉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品熟悉的人也很多啊。上面我们讲的妙音菩萨本是品啊，这个妙音菩萨什么本事啊？啊，他那个本事叫个普现一切舍身三昧，是吧？由于妙音菩萨得这么一个三昧，普现舍身三昧，所以他能够啊现十法界身，这上面讲得很清楚，示现三十四凡身，就从这个啊，像梵王身、地士身等，乃至于地狱恶鬼畜生身，又现四圣人身、声闻身、辟支佛身、菩萨身啊，乃至于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现十法界身，用的就是普现一切舍身三昧。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就是换了个名字，那个普门示现也是现的十法界身。一切舍身三昧能够现一切舍身三昧啊，这个三昧中现的，既然能现身，不能够现一个身就是个身啊，那就没得心嘛啊，现十法界身，现十法界心，不能变个人就是呆人了啊。不但是菩萨呢，那个孙悟空他还有七十二变的啊，他把那个身上的猴毛抓一把下来一吹，他变成一大群小猴子，那个小猴子这都有灵性啊，啊都有灵性。我们从这个大乘经典里向这些个文字的介绍啊，看看大乘的道理都是一脉贯通，都一样。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啊，诸经中没有的，我查了那个佛教字典都查不到的，就是在那个《法华玄义》里向说的 哎，无计化化禅，微妙不可思议。你不要把这个事永远不要忘记它，忘记它了，将你这个学经啊，学这个大乘的理论呐、啊，都有障碍。啊，佛如是，菩萨也如是啊，观世音菩萨也好，妙音菩萨也好。啊，都是古后行音的，就是说九成正角道家慈航，这个道家慈航嘛，哎，楞严经中说啊，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流而至，那个逆流啊就是道家慈航，对吧？这个语言它都相应啊。什么叫做逆流？逆流就是道家慈航啊。我们不要把去年明老法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楞严经忘记的了啊，彼此之间互相对照，它都相应。普现一切舍身三昧，观世音菩萨的普门都是从这个无际化化禅的道理上衍生出来的啊，这可以说是佛佛道统啊。这个普现一切舍身三昧，佛有，一切众生也有，我也有啊，我这个舍身现的不全。这讲经呢，黄海星传下来的，他法师啊，讲过经了以后呢，草帽一戴，我就是小工头，这个也是普现舍身呐、啊，现的不全，对吧？所以此中，观世音菩萨既然与娑婆世界最有缘，所以我们对这个观世音菩萨要比较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我们是小佛啊，小观世音菩萨也是佛嘛，佛法的道理对我们这个不地凡夫来讲好像是深了一点啊，这个佛法哪里这么还这么难学的，难学要学呢，学一点好一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能够锲而不舍啊，不断地前进都有好处。你说我们参念佛是谁？猜参也不晓得怎么参，稀里糊涂的。久参有禅，慢慢呢，这个道理呢，有个路，好像是逐渐路比较清楚一点了。才开始不都一样的？什么念佛是谁呀？不清楚，摇摇摆摆的，逐渐的清楚了，本来是不定性众生，逐渐这个心就定了啊，肯定下来。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就是要有长远心，只要能够生生不退，佛改决定可期。你不要认为那个福那个太高了，高不可攀，我们是个凡夫。你要知道那个成佛啊都是从凡夫成的啊，都是从凡夫成的。我不是说的吗？ 离开众生界就没有佛，那离开众生界就没有佛，这个也是颠破不破的这么一条真理。不然的话，那个佛从哪来的呢？啊，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啊，都是从众生一步一步的修得来的。嗯，啊，虽然在这个成佛的道路上，这个路是蛮长的，但也不怕。嗯，我们这个路再长，我们走一点就少一点，走一步就少一步。只要你生生世世不退，将来一定能够成佛。有人讲，有人想他怕成佛呢，他说我做凡夫蛮好的，这成佛麻烦的，那么多的众生都要负担起来要度，怎么度化他，我也不会度，这个是就困难了。嗯，啊，消佛就是要发大心的，啊，敞开自己的胸怀，啊，把这个心呐、啊，心量的逐渐逐渐的扩大一点。嗯，啊，我们现在这心呢也是蛮大的，装的都是烂稻草啊，乌七八糟的东西。嗯、啊，换点东西吗？嗯，现在开始呢，装点佛法，啊，一点点装进去。所以那个古人有个大诗人叫个屈原呐、啊，屈原不有 有一句名言呐、啊，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哎，他呢还是个世间人呢、嗯，虽然是世间人，把这句话用在我们佛教里，消佛的人是完全适用的。路漫漫其修远，修就是长啊，长远呐、啊，啊，只要你肯发现秋索，就是我们这个上秋不到。那么现在讲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像是文字是多了一点，多了一点不怕。哎，就像我们摆一桌酒席一样，那、啊、我吃不了这么多啊，啊，你能吃多少多少吃多少，啊，比如说个大海水，哎，那吃得了呢，吃不了这么多，我能吃多少吃多少，啊，嗯，所以这个普门品从这个一部《法华经》，从古德的注解来看，就这个普门品这一个这个品题呢，文字多了一点，是吧？嗯，这个文字多呢，是就我们中国消佛的人啊，这个吸收的能力来讲的，因为中国人呢，欢喜简略，啊，越简略越好。什么三藏十二部啊，啊啊，那都是闲言语，把念佛之堆提起来，简单不了不得了，对不对啊？一样成佛吗？虽然一样成佛，哎、简单也成佛，啊，繁琐也成佛，啊。如果说，就你自己的自行，那你自己选择法门呢有无量啊，反正你也消消我一世了，那个那更麻烦啊，净是这个名相啊，就你自行自己选择，念阿弥陀佛也简单，是吧？小教哦就比较麻烦了， 啊，要神入经藏，要智慧如海。如果说你将来还要利他，这个利他就不是那么简单法子。那个简单法怎么利他呢？啊，所以此处我们讲呢，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嗯，啊，这个普门就是要利他来讲的。利他来讲是从自利成就才能够利他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从这一品的品文看，都是利他的，啊，没讲自行，哎，所以这个大乘经典彼此相互照应，《楞严经》讲二十五圆通，选这个耳根圆通。啊，他不讲普门示现，《此法华经》呢，单讲普门示现，啊，他不讲修行的，就是不讲修行。所以我们说了，到下文当中，如果有这个机会呢，啊，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啊。这个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就是一句话就带过去就算了事儿了，啊，也还是蛮深的，嗯，啊，解六界，越三空，啊，超五住，破五阴，你看看这个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一路。啊，从做功夫来讲，这功夫的浅深非常好。所以这个佛法好在什么地方呢？都说在我们心里上，啊，佛菩萨都给我们说的什么话？说这个贴心话，我就跟他说贴心话，啊啊，你看看佛菩萨对我们亲，啊。这叫做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没有跟说一句闲话，没有说一句外话，都是说的贴心话，嗯，啊，无论说的什么法，全法也好，实法也好，啊，都是贴心讲的。什么这个贴心呢？都是与我们这个心相应的，嗯，与我们这个心破烦恼相应，与我们这个心开智慧相应，与我们这个心自利相应，与我们这个心利他相应。啊，你看这佛法好不好？啊，我们不学佛法吗？你不要以为这个佛法固然是好。这个佛法存在于世间，说是时代不同了，嗯，那时代不同呢，就是过去的佛法跟现在的佛法呢不应该相提并论，能够这么说吗？嗯，从佛法的本身讲，啊，到任何时间，啊，到任何时间呢，它都是施法界的真理，啊，而不是所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这是放之施法界，这都是真理，啊。从世间法来讲，世间法有分断生死，有烦恼。有没有啊？说是过去社会有，现在社会没有了，那我们这个佛法就不要了，是就不要了。还有吗？嗯嗯，啊，你说现在的人有哪一个一直活到现在不死的？啊，彭老彭公活800岁，800岁还是要死的，彭寿800嘛，啊， 世界上有一个不老的，嗯，有一个不害病的，不但是不害病，现在的病还特别多，嗯，都是些个什么，不治之症、顽症、什么癌症，七国八杂的，多得不得了。嗯，生老病死，自古以来，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都免不掉的。啊，了了分段生死以后，还有个变异生死，这这个世间人是不谈的，啊，谈不到这个地方，啊，什么变异生死，人死就没有了，是吧？嗯，啊，既然是客观的现象没有改变，对待客观这种现象，这个佛法也没有改变，啊。只是说方式方法不同了。什么方式方法不同了呢？啊，像现在像我们这样讲经的这个方式方法呢就少了，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啊，我们昨天讲到开食谱门，嗯，有通有别，嗯，通中分为四段，有列明次第解释，嗯，这个次第当中有两，一个是要要官名次第，要教名次第。上来我们讲的呢，就是要这个官名次第。嗯，啊，官恨必有其人，人必秉法，故罪居第一。啊，慈悲者呢？由于观音之人观于实相普门之法大于非人非法实相之理，啊啊，这个大于大呢就是通达非人非法，嗯，啊，我们常说的啊有这么一个赞子，嗯，就是这个那叫什么赞子呢？顿往人法写真空，对不对啊？嗯，顿往人法写真空就是非人非法啊。我们现在呢，又有人又有法，人见也没有，人治法治都没有，他也不能够。通达这个实相之理，通达之理，人也空了，法也空了，大家都这儿，我们大家都在这儿共同研习这个《法华经》，不但是《法华经》中讲，一切大小乘经典都讲一个人空法空。我们可曾知道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法啊？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嗯，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法呀？ 啊什么叫做人空，什么叫做法空啊？啊，甚至于有人说都说不出来什么叫做人空法空。那不然的话，你这个大乘，这个大乘的道理经，这个经的这个啊实相之理，你怎么能够通达呢？嗯，啊，嗯，虽然是文字， 文字一文字取观照，一观照证实相啊，这个文字啊，文字般若啊，了知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就是观世音菩萨如此，一切众生皆如此。所以华严经云，心服即众生，事三无差别。啊，我大料呢顺了一下子，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感觉，说是看经拿来看，什么楞严法华都好看，都能懂啊，回过头来看看楞严法华的注解呢就难的啊，就困难，就什么道理啊，这个经嘛是不好懂的，注解应该是好懂的，那不看注解经好懂，一看注解这个经就不懂，不懂了啊，哎，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经，就是本来就是疏通经的道理的，所以这著书立说啊啊，这个经的道理太深了，佛的心谁能够通达呢？没得办法，所以菩萨呢，著书立说，一著书立说就感觉这个经就深的，啊，就深的。当然深呐，智者大师解释一个妙字就谈了三个月，那个三个月从哪儿来的？可不是智者大师没得事儿的还转起来的，那是悟出来的。大苏妙悟，亲证法华三昧，哎，那就是法华经妙法莲华经，一个妙的一个这个字本句的，可是呢我们没有悟法华三昧呢，我们不知道，而是说他是悟到了，他就能借这一个字啊，谈一个本门十妙，寂门十妙，那可不是自己，可不是自己编出来的啊，这就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们也不学佛法呀，不学佛法永远是个反复哎啊，你哪一天能开悟啊，哪一天能成佛呀啊，为什么事情不修习修习呢，不学习学习呢，嗯，心腹众生三无差别，此理原作无有缺减啊，云何众生理具，嗯，这个理具啊，从道理上讲佛的功德他都有，那是性理具，就是性具性的啊，理具清迷啊，理具清明，颠倒苦恼，既观是已啊，起思维誓愿，八苦娱乐，这是叫这个又就这个人法慈悲这个次第，要想八苦娱乐，就要陪苦陪会。你单有这个一厢的情愿，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好，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人人都恭敬礼拜啊，我也学观世音菩萨，不错啊，应该学，但是你还在学的位置上头，你还没有能够真正成就的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的这个能力，怎么办呢？啊，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普门 不是天生的来的，啊，是由于福德智慧之所成就，为次，啊，接着以后呢，发誓愿要培福慧，培福慧是属于行，以行添这个愿海，愿像大海一样。愿像大海一样，为什么呢？凡是发的这个菩萨愿，这个愿都大，众生无边誓愿度，大不大？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十方的，啊，各式各样的众生，你都要度，啊，跟我要好我就度度，不要好就不度啊，啊，那个佛菩萨哪里有分别心呢？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大家看看这个愿大不大呀？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小，福道无上誓愿成，都大。这个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都讲无量啊，没得边了，没得量啊。啊，众生有尽没得尽呢？没得尽。谁告诉你的？普贤菩萨告诉我的嘛。普贤那个十大愿望说得清清楚楚的，众生无尽，无愿无尽，啊，啊，所以这个愿像大海一样，愿虽然像大海一样，什么时候能够满这个愿？不是你凭嘴说发这个愿。既然发了这个愿，人家现在我们这个普通的社会高头还有一个许了愿要还愿呢，那么你这个既然是发那么个大正心，也要还这个愿呢。所以一心填愿海，这个行就是修这个福慧两种功的。第一，人法相成，此具其信；次，慈悲与罢，慈命其愿。啊，次，慈命其愿，欲愿欲满此愿，必须修行。啊，这个修行不出于福慧，修什么行呢？培福培慧，就这么两条道路啊。从这一个道理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啊，你时时刻刻要检点自己，我的一天到晚行住坐卧语目动静，看看还是合乎我这个事儿是合乎我修慧的，哎，这个事儿呢，我做的是合乎我佩服的，你自己检查检查，哎，那个你就得修行的，啊，哎，如果说一天到晚打妄想，哎，一天到晚翻业障，这个怎么叫个佩服佩慧呢？嗯，啊，制造矛盾，增加是非。这个就不是佩服回馈啊，这个完全就是起恶造业啊！啊，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觉悟，时时刻刻检点自己啊，在生死的道路上要反其道而行之啊。这个反其道而行之，那是观世音菩萨来讲，这叫做啊。这叫做入流啊，入流啊，嗯，这叫做入流啊。慧即是般若，福即是无度啊，互相指导。什么叫做互相指导？单求福，单有福， 不能够道别呢？甘油会也不能够道别呢？啊，福慧相知，嗯，人家说是福至心灵，啊，福至心灵，啊，福至心灵嘛就是福，心灵的就是慧，啊，以福知慧，互相资助，嗯。这叫做什么呢？拿现在的语言讲，这叫做两条腿走路，啊，两条条腿路，在我们法门中的语言呢，这叫做如鸟二翼，如车二轮。你要想从此处达到彼处，走这么一段路程。怎么走啊？如鸟，那个鸟，那个天空中飞的那个鸟，一个翅膀不能飞呀、啊，啊啊，车轮子、啊、当然现在个车轮子呢，这不要抬杠子，这抬杠子就不好讲啊，有渡轮车、啊、还有四轮车，我们这还有十轮车都有啊，就是意思上呢，这个车子啊都是两个轮子，两个轮子就稳当，哎，是吧？嗯，哎，如果这个车子是两个轮子，少一个轮子，你这个车子就不能动了，啊，啊，这两个轮子，一个是木，一个是柱，啊，一个是扶，一个是会。木柱兼备才可以到清凉池，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我单有眼睛啊，不这个腿能跑吗？啊啊，单有眼睛没得腿，你这个两个腿没有，单有个眼睛，你只好坐在这个地方。单有腿不得眼睛，我腿是有的，两条腿蛮健康的，会走路，不得眼睛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啊啊，所以说是木柱兼备，然之后才可以说是从此到处到彼，从烦恼的彼此难，到清凉无生死的彼难，啊，所以讲到这个，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这个经中呢是处处有，处处讲，啊，就是我们不注意，嗯，不注意啊，都是，就这么轻轻白白就过去了。是的，初发心的小伙嘛，有这个过程，啊，修行修行什么怎么这个修行？修行就是熏呐、啊，听一遍。哦，这个熏，熏不进去，再听一遍、还不行，老听，老熏，啊，入芝兰只是久而不闻其香，老熏，啊，所以我们这个讲一个修行，修行的呀，啊，大众熏修牺牲就是熏，修就是熏，啊，熏什么东西？熏这个心。熏这个心啊，啊，互相指导，以行顺愿，就是以这个行填这个愿海。行是属于事啊，这个愿海是属于理啊。事理圆住，你能够事理圆满了，功德具足了，啊，你这个本钱都有了，啊，这能语罢，啊，语罢，拿什么语罢呢？有些菩萨发心。这个菩萨发心是度一切众生，菩萨是脚有情， 度一切众生。度众生不是用我们这个凡夫度凡夫众生，菩萨证得法身以后啊，那个势力原作就是证得法身以后，从本法身就是本，从本起应啊啊，所以下面呢就讲次真应啊，福慧具足去法具气于法性，法性就是实相，名为法身啊，法身即显，嗯啊，福慧不具足，我们这个法身呢叫、这个素法身，那、啊、看得到啊，具足了，这个法身就显了啊，能从真起应，从真起应，这应有种种方式方法，不出于两种啊，就是药王身，这药诸二身，药树王身，如玉诸王身，正得真应俱能异物苦三合之病，如树啊与三体之宝，如如意诸王，如此真应树王如意诸王亦是，即讲利益，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众生有两种利，一个是名义，一个是显义啊，众生即感二身应之啊，这个二身呢 就是那个药树王身，如意诸王这个二身啊，获得名义，获得显义，那个得利益是不同的啊，所以既然得利益不同，这个得利益不同，都由于全识二智，运用这个全识二智，使众生得全识两义，那不是其一。哎，这个上面我们好像讲过了一样的啊。次讲本纪啊，既然是巧用二智利益一切众生，而优降不同，这个全是两义啊，从佛菩萨的本纪来讲呢是有优有劣啊，他这个不讲不讲优劣啊，就这个讲个降啊，所以这个古德法师解释这个经典运用的语言文字都非常高明的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法师呢就是俗话连篇，听得叫人就烦，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语无伦次，这古人不行啊，古人这个讲中就特别是形成文字啊啊都非常高雅啊，在我们佛教来说呢，这叫做庄严，一点俗气味道都没有，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呢所缺乏的，所应该学的啊。我们前天咱们从哪儿了现在寄来那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录音带，我这一听麻烦了，我说赶快把它烧掉，这个不行啊，佛法是尊贵的啊，佛法尊贵，所以要是宣传流通佛法要尊贵啊，不能随便啊，你像我们现在 讲这个大经，运用传统的这个讲经的方式方法，这个表示最法的尊贵啊，语言也要尊贵啊，怎么能够把世间的那个语这个不行啊啊啊，既有权势就有本机，这个本高即高，本高即下啊，那个他的权势二至必优，若本下即高和本际俱下，这二至必下。嗯，这是第九，也是这个原了。上来名讲这个人行人发心修行啊，这句话是怎么给什么人讲的呢？就是讲从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也是人呢啊，行人发心修行，就是观世音菩萨发心修行，那是从古观音教给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那么他修开始的时候，这个音啊入三摩地啊正果了，就从音克果，正了果以后，然后呢化他立物，深浅不同，从人法至真应，这是讲的自行次第。上来我们不是讲这个次第吗？一个是要观恨，一个是要教，嗯，次第啊，从这个人法到真应是自行次第，第一人法，第二慈悲，第三福慧，第四真应，这是要自行。嗯，从药珠至本际是化他自用，就是药珠明显全是本际啊，这是要化他论此地，这都是要自性也好，要化他也好，都是顺论啊，为是确陶根本。我们要解释，你们就是看这个食谱门是很有意义的。嗯啊，从人法到真应论自的不叫自行啊，从药珠到本际是要化它，这个本际也好，化它也好，从哪儿来的啊？为是确讨根本呐、啊，没有它的根本了 啊， 啊，这今缘起性的种子啊，若是观智之人，背心誓愿。智慧庄严显出真身，皆是了因为种子啊。若是普门之法，慈心誓愿，普德庄严显出真，显出应身，皆是原因为种子啊。这是先的从这个啊，现在讲这个自行化它的根本从哪来的、啊、我们将来也学观世音菩萨呢，也有一个自行一个过程，也有化它一个过程，这个自行化它从哪来的，没讲到这根本。它底下呢，这就是皆是顺论 啊，顺理而论的，为是确讨根本。那么现在就讲，是第九圆了，第十至断。圆了就是本因，至断就是其果，啊，这就是根本。讲到这个性的种子，要是观智之人，啊，悲心誓愿，智慧庄严，显出真身，他这个两种庄严，智慧庄严显出真身。啊，福德庄严显出应身，这个真应二身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什么事情它都有一个根源，啊，都是讲因缘所生法吗？我们这个佛教不是讲因缘所生法啊？啊，施法戒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佛也是因缘所生法，哎。智慧庄严显出真身，智慧庄严就是庄严这个性德的种子，性德的种子呢就是三因啊。所以经期大师在那个《始终心要》很简单的有那么几句话，一语道破啊啊。夫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不依不异谓之中。下边有一个结论呢，就再凡为三因，再圣为三德，舍住则除后同相，入海则浅深异流，就是自利利他在此而已。把繁盛的这一颗心，就是用这么几句非常简明的语言给他说得清清楚楚啊，包括因，包括果，包括自利，包括利他。那么我这个佛法还有什么东西呢？就这么多吧啊。所以始终他就说了啊，经期大师说的这个话跟这里说的话没有两样啊，完全一样啊。智慧庄严显出真身，皆是了因为种子啊。啊，这个了因，什么叫做了因？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听经听法哦，这个道理我们有所明了，就这个了因，这个了因就是个种子。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就是这个了因种子啊。不假其他方便的，不是我们要陪护陪会了啊，做一些功德了，那个是福德庄严啊啊。从佛，从菩萨，从一切善知识，从经教当中，我们能够闻一句一粒耳根，粒那个耳根呐、啊，耳根呐、啊，啊，哎，啊，这个种子，啊，这叫金刚种子。这个种子呢，说的这个道理跟你这个本心相应，啊。这了因种子，若是普门之法，慈心誓愿。上来讲是智慧庄严，这个慈心誓愿是福德庄严，啊，显出应身，皆是原因为种子，啊，这是讲因，次至断者就是第十。这个十普门的第十， 既确陶其根源，乃顺乐其究竟，始则起自了因，终则菩提大智。啊，这个了因是始，将来他这感觉果是什么果呢？就是菩提。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是成佛吗？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全乘菩萨，唯以最上乘发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以法界一切众生皆得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菩提是果，因是什么因呢？用什么因感这个菩提之果呢？就是用这个了因呐，啊，了因。因有三因，啊，有了因，还有远因，这个菩提大智，啊，底下始则起自缘因。种子涅槃断得也，菩提是果，涅槃是果果。单有菩提，没有福德的涅槃，啊，那你这个菩提之果何所居呢？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三德密藏，就是那个叫做涅槃，啊，所以菩提是果，涅槃是果果。什么叫做果果呢？菩提之果所住的那个地方就跟涅槃，我们将来修行也不要，我修了半天我找不到个位子，啊，对不对啊？要真不找不到个位子不行啊。这是第一，要这个观恨，要这个观心名次第。下边呢是要教名次第。为什么要先要观后要教明这个十门十普门的次第呢？但是我们要知道，经中包括大德法师书经的这个注解当中，因为这个书经的人佛是大彻大悟的，通经的人也是大彻大悟的，啊，哎，也是大彻大悟的。观心要教，你这个观心的观法从哪来的？是不是啊？啊，你自己想出来的，依教修行啊。修行就是观心，依教修行，所以先讲观心，底下呢就是要教名次第，啊，观有次第，教也有次第，当然，啊，这个要教名次第有通有别，通就是五十四教，啊，五十四教。华严、波罕、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四教呢，就天台的，天台就是天台是讲四教的，是藏、通、别、远，藏教、通教、别教、远教，这个就要求我们这个共同学习的人呢，多多少少对教理也有点基础，不然的话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摸不着头脑了，就找不到码头了，不像你说的什么地方去了，对吧？五十四教各可论师，都可以就师普门来讲，虽法义利不可真情，这个教海无涯呀，啊， 不可以申穷啊，虽然不可以申穷呢，大料标一标啊，就是大料标一标。我们出发现在呢，有的人感觉就不耐烦了，这都说了没有用，什么都没得用呢，就对于他自己没得用，是不是啊？他听不懂就没得用了啊，怎么没得用呢？除非是你将来不要做观世音菩萨，除非你将来不要成佛啊。假设你将来也要那做观世音菩萨，也要成佛度众生，你还就少不掉呢。不然的话，你想做药寿王身，你想做如意诸王身啊，你就是给众生看看病，你也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你开个方子你都开不出来，你怎么能度众生啊？对不对啊？这个教并不是佛无缘无故的搞这么多名堂出来，什么当从别缘，都是对众生的机而设的啊。众生有无量的机，佛菩萨就有无量的教来应的啊。这个机不应不实时，切如暂切啊，比如说这个三藏教的史刷，开这么个头，南无应名为忍，剃圆豆名为法。这个三藏教也有三藏教的人，三藏教以什么为人呢？以无因名为人，无因舍受想行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名为法啊。这是讲三藏教的人与法啊。声闻法，声闻不是的，名为法啊。声闻是法缘，菩萨是声缘，这是讲这个三藏教的慈悲啊。一个是声缘慈，一个是法缘慈，那谈不到无缘慈啊。是三藏教啊，声闻第三学啊，戒定慧三学，菩萨的六度，就是不是直接人都境界禅定智慧啊，名为福慧啊。五分法身为真身，作意神通名为应身，这是属三藏教的啊。治四柱病为药，与三乘宝为珠，这是三藏教的药珠二身。见闻获义名为显义，不见不闻名为明义啊。称为这个称为明义，称真为实，随情为全，自证为本，示现为迹，这是三藏教的本迹，三藏教的全实。一句一戒为了，三业为善为缘，这是三藏教的原因，三藏教的了因。尽无生智为智，有与无与两种涅槃为断，这是三藏教的智断啊。这是三藏教的十普门法啊。声闻见证菩萨顿成，三藏教尚且具备这个十普门啊，通教别教可以列词得知啊。 不像广寿，要是说起来就烦了多了啊。这是要通，要别讲历五位，经历五位一命多少，如汝为顿教，教命大放广府华严，大放广是法，佛即是人，这是讲这个华严教，不是人法吗？此人法，此人秉法，必具慈悲，秉法慈悲啊。因法即是福的。二言辅的二言，言语果的即是真应，既能立物，必变要诸物得其意，必有明显，而全是本纪原了智断通论，则有别，通论则有，别论则无。为什么呢？佛的一切化物名于顿见，这个华严顿教，这个华严顿说啊，见教未当，这个华严经是顿，什么这个顿呢？一开始就说大乘法啊，说释迦牟尼佛的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如云笼月演大华严啊，见教未当，那个时候见教还没有呢啊啊，三七日以后哦，拓真住壁入落月园为五比丘说四地法，那是见教，华严经里没有的啊，故不明四义啊，这个见教没有的，这四这个十普门之中缺少四义，是小隔于大，大小相隔，如聋如哑。这个二乘人对于华严呢是如聋如哑啊，有眼不见舍奴身，有耳不聋不闻圆顿教啊，复于此权未显其实啊，故全实未发王公生身之际，未发祭堂法身之际，未显久远久远九成之本，所以没有本纪，就是这华严经论教是大乘顿教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固然华严是大乘顿教，但是呢他设法不尽，度众生不周，他只能度大乘法，度大乘的菩萨，他不能度二乘，二乘呢见不到华严了，华严会怎么得二乘？华严到了后头入法界品才有二乘的啊，所以我们常说啊，这就是我说的十方诸佛度一切众生啊，单全不能度一切众生，单时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这是我这是我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自己我悟出来的，也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啊？你说单全能度一切众生吗？当时释迦牟尼佛一天到晚就在那华严会上说华严经，二乘人怎么度法的呢？这叫全实结合，这也是十方诸佛度众生的固定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啊，单全不能度一切众生，但是不能度一切众生，所以搞么事要起两个藏经楼，就是这么个道理。哎，跟人家不同，我不是跟人家不同啊，但是我跟佛说的是相同的，对不对啊？那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从来没有说是一根据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做一件事情的，啊，必须找出它的根据，而且这个根据呢是铁证，啊，任何人都搬不倒的。反正就是让人搬不倒，你这不是固执吗？哎，但是有些事儿要固执呢，参见不是不固执也不行啊，啊，摇摇摆摆的就行了吗？啊，说是这个上边呢，就教来解释，一个是通，现在呢我们叫做别离五位，啊，别离五位嘛，先讲这个华严。华严，不明四义，啊，你看看《华严经》，啊，没有说释迦牟尼佛在净饭王宫所生之身，在菩提道场所成的这个佛，这是记。就是道场未法即场法身之际，未显久远九成之本，是华严经中没有的啊。开即显本，开权显实，要显说诸经没有，开即显本，一代实教，只有法华经有的，诸经所无的。所以这个此法华经呢成为诸经之王，一辈子想要说的没有机会说的，就在法华经中说出来的，啊，就这个法华经中讲的四十余年久默思要，默就是默默就是摆在怀里上啊，秘而不宣呐，啊，都说出来的，啊，并不是佛，你这个早点说嘛，你早点说嘛，早点就明白了，早点不说，时间没到呢，到的时候就跟你说了，你看这个《法华经》好不好啊？啊，故本纪不言小乘本有性德圆了之因，啊。当刻至断本具之果，所以没有后边的两义，啊，就是华严就这个普门十法缺少漏义，啊，这是讲华严要教要别别五十，啊，如果说是呢，如果是讲到落位三藏教，但明人法慈悲福慧三义，没有真应，啊，其一何以故呢？就是讲到三藏教，解释这个普门十法教，三藏教名人法慈悲福慧三义，啊，没有真应等身等其一，啊，就是三义以下，这个三藏教呢都没有的，啊。是要教立五位，讲这个十普门，为什么呢？三藏教从因治果，灰身灭智，灰身则五身，敏智则五知，不得身，哪里有真身呐，啊？哪里有个应身呐，啊？身都没有了嘛，啊！既没有真应，将什么东西从真起应利益一切众生呢？啊，又重要真谛同论有时，而菩萨三起福贺亦不得论真应等也。就是讲这个三藏教生出方等这个两教对小明大 得有中道大乘人法乃至明显两义，然有待方便调出众生，故不得说全实等四义也。此属属般若教，虽以会小啊，虽以会小乘之法，皆摩诃眼，犹未会忍啊，犹未会小乘之人，什么意思？会法，这就说是那般若转教啊，般若转教。释迦牟尼佛要声闻人给菩萨说法，这就声闻转教啊啊，这叫做会法，对不对啊？犹未会小乘之人呢啊，他呢仍然只诉草难啊，与这个父王所给这个家业呢无有吸取之心，无吸取之意，这就是不会小乘之人。没到时候呢，会小乘之人到什么时候？又到法华会上啊，这是明这个熟俗不入啊。现在到了提壶法华教，这会小乘之人如是我子，我是汝父，这不是慧人吗？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叫做开权显实，开记显本，了义决定，不想一难，得命中道人法，乃至本纪八义。三世诸佛调殊众生，大事因缘究竟圆满，备在此经，都在这个法华经。所以二万灯明法，但说法华，即便细化啊，迦摄如来亦复如是啊啊。这个诸佛出世入灭度，有的佛出世说过法华经就入灭度了，跟上面那个那位佛也是这个样子的，说了法华经啊，日月灯明佛也是说法华经就入灭度了，释迦牟尼佛、迦摄佛也是这个样子啊。释迦牟尼佛呢说过法华经以后还说涅槃，是为顿根弟子与法华经没有能够误入，所以却逃原因原有广舍原了，明三佛性，性得了因种子，修得继承三不若，智得菩提，性得原因种子，修得继承三解脱，断得涅槃啊。性得非缘非了，即是正因啊。要注意啊，性的非缘非了啊，即是正因，修得成就，这是不纵不混三点法身，一字三点，不纵不混啊。故知涅槃所名，却说八法之始，众称断智。十亿具足，既立五位一命施法次第。底下呢是要教则可解也。 今天上来我们讲的这一点呢，讲了半天，有的人看了半天，我这个本上没有，这没有，都是我讲的，是你这个本是没有的，本上没有的。这个呢，他加以总结，又华严六义，于利人成皮肤，于钝人成乳，三藏三义，于利人密去，亦成皮肤，于钝人成络，方等六义，于利人成皮肤，于钝人成生疏，不入六义，于利人成皮肤，于钝人成属疏，若法华八义，于钝人亦成皮肤也。这个师普门法他讲呢，也就是讲就是四义消文。这个四义就是第一列名，第二次第，列名四谛嘛，就是上来我们一直讲的，像从昨天讲到现在。第三解释，第四了解，下边呢就是第三解释，解释这个十普门法。第一，解释人法。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人？即是假名众生，法即是无因实法。人是假名众生，这是就实法界当中，就是人法界讲的。那么就是天也是天人呐，天法界，天也是假名。这个我们也是常说了啊，十方法界，过去、现在、未来、始方，都不能出乎这个三原则。什么叫做三原则呢？就是众生假名，无因施法，还有个一报过度，这个三原则。十法界、地狱法界、乐归法界，这个虚生法界，修罗法界、人法界、天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个十法界，十法界都有名字，没得名字，这个十法界从哪来的呢？而且这个名字呢，都是假的。诸位告诉大家，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施法界一切法，所有的名字都是假的。这个都是假的，用两句话作为解释，叫做名无招物之功，物无应命之时，就给你把这个款给注定了，什么名字都是假的，不得一个真的，怪事儿了。你说名字是假的，我喊你的人，喊你张三李四不会来，喊李四张三不会来，他也变成真的了。我叫你把这个茶杯拿得来，你不会的时候把个凳子拿得来，是真的是假的呢？就从它的作用，名字的作用来讲，这叫做速地，速也是地呀。你说真是地，速就不是地吗？都是真正是地的替实。 真实不虚。一个是真的真的真实不虚，一个是假的假的真实不虚，是吧？认真是假的也真实不虚啊，真的素的中的都是真实不虚的啊。你说这个假的我们就不要它了，不要它不行啊。不要它的怎么成佛呀？怎么度众生啊？而且这个三法它是天然的夫三谛德是天然之性德呀，天然之理啊，不是哪个造的。既然是天然的东西，你想不要它也不行，你想把它毁掉它也不行。你要晓得这个五阴不但是单单说我们做人有五阴呢，照见五问皆空，哦，就是我们人有啊，十法界的众生都有啊，第六法界的众生也有舍受相行识啊，蚊虫蚂蚁都有个舍受相行识啊。说是佛成了佛了，成了佛了你也有个舍受相行识呢啊。佛的舍受相行识是究竟五阴啊，我们的舍吗啊，前障舍奴身，微尘相好，那不是舍是什么东西呢？哎，那个舍呢，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舍，啊，那是九修业所得的舍。无因施法，啊，这个呢，这个道理，再次告诉大家，啊，这个五因当中，一个是舍受想行识，舍就是指的这个身，受想行识就是心。啊，这个身跟心呢是不能够分离的，不能够分离的，哎，不能够分离的。在生死业上，在生死业不能够这个舍心不能分离，就是我这个你说不能分离，我都死了，我死了我这个心就跑了，就分离了，跑了到哪跑啊？啊，进入中阴，跑得了吗？这就是说，这个心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你们再继续体会，这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他讲个无因施法，但是这个无因讲究一个舍受想行识呢，就施法界来说呢，虽然是施法，但是有染有净，这个是不一样啊。有染有净，我们这个身心是染的，是迷的啊。诸佛菩萨四正法界呢，他这个心呢，身心呢是静的，是觉的，这个是不同。众生假名五阴施法，这是讲正报，正报必须有一报啊。如果你的正报是地狱，是下地狱的，他就有个地狱给你做医报。如果你这个正业是人天的，那就有一个人天的世界呢给你做医报，这叫医报果度啊。诸佛菩萨也有医报啊，啊，说二乘人破见思贺，他这个医报呢就方便有余度啊。大乘菩萨破了无明呢，哦，他就登在那个十宝庄严度，分正常寂光净度啊。众生假名五阴施法，一报国土构成施法界，是一个完整的施法界啊。 在这个司法界当中，我们这消佛的人就注意了啊，无论作为医报来讲，作为一正报来讲，你愿意取哪一个正报，愿意取哪一个医报，还是想下地狱，那也变的啊，哎，想下地狱变的，要想成佛呢，还不得想下地狱能变能的，是吧？嗯，这个司法界，我们学佛的人就要摆在我们面前，摆得清净爽，看得清净爽爽的，啊，自己选择你走所走的道路，不然你的消磨就是糊里糊涂的，啊，都是糊里糊涂的，啊，糊涂到什么样子呢？摇摇摆摆，所以有人呢，他为什么要退道心呢？他就是这个道路没找清楚，此处讲，即是假名中人为什么？法是能成，人是所成。人虽然是依法修行，这个法呢，就成就你这个人，啊，此至人法通于凡圣啊，啊。凡夫也讲个人法，圣人也讲个人法，观世音菩萨就是人嘛，啊，我们现在也是人呐，虽然是个人，他有凡圣之区别，嗯。若舍受想行是世间法，难辞称生死凡人。如果我们到哪去学佛法去啊，一位是法华经没得佛法，没得佛法，你说什么佛法在法华经上没有啊，你找我回答你啊，世间法除世间法，佛法什么法啊，你说法华经没有，你找我啊，如果这个法华经要是少一行法，这个法华经上没有，那他就不能成为诸经之王，这么叫中经之王呢？只是你那个眼睛看不到呀，法华经之法呀，是不啦？你看看，若戒定慧解脱之见是出世法，难此就是懒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无分法身，称出世圣人啊。所以大智度论中说，众生无上者佛是啊。你们以为啊，众生就是众生，佛是佛啊，佛就是众生，佛那个众生这个无上众生，对不对啊？啊，众生无上者佛是，这不是我说的，回头你没有说的，你把这个佛贬低了，佛哪是个众生啊？佛是无上众生，我们呢，就这么个众生，对吧？这是众生无上，法无上的涅槃是啊，没有哪一法比涅槃再高的了，再究竟的了，虽然同凡同圣不差别啊，上中下乐继承三途之人法，那个人法设法不设法呢？上中下善，上善中善下善，继承三善道之人法嘛，故有三乐道的人法，三善道的人法，构成了六曲啊。这个六曲呢，就有差别，有善有乐，地有乐果修生，人天都不一样啊。若更细论，百千万品啊，出世人法亦复不同了。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讲的说讲的不对，不是头啊，今天讲到这儿。向下昏南湖的来坐。